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唔系红星就肥仔噶啦，呢场系咪？咁所以呢场咧就系一二三四八，四号做胆，四拖一二三八。 好，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咁啊，其实大家如心水清嘅呢个听众，应该都估到我哋想讲一节呢、這个关于呢个系天气风向嘅转变。大家知我讲咩啊？唔系讲紧嗰啲寒流啊，最紧憎嗰啲泡菜寒流啊，系讲紧韩国瑜呢股寒流啊。啊，咁啊，话说啊，近日。呢、這個一股寒流吹襲全省喎、 哦， 點解咁講呢？咁啊，我哋之前唔知道大家對於韓國瑜有幾多少印象啦？呢位仁兄，咁啊，除咗佢做過呢個北農嘅總經理之外，咁佢亦都選過呢個國民黨嘅黨主席，咁啊，仲要佢係一個光頭佬，係啦，咁啊，唔知道香港地區嘅同港澳地區的同志對於佢有幾多少印象啦？但係佢咁啊，計今年成為咗呢個係高雄市嘅主委，即係黨部嘅主委之外啊，咁亦都成為咗中國國民黨係啦107呢個年度嘅高雄市長候選人喎。咁咧，咁啊，自從佢即係。我簡單啲嚟講，就話佢參選之後，其實大家對於不嬲對於南部個選情，好一個好黑板嘅印象，都係過咗逐水溪以南，基本上呢個民進黨，尤其是台南高雄呢兩個地方，差唔多民進黨攞只白攞只公雞又好，攞個西瓜出嚟， 西瓜出嚟 都會選贏嘅，係啦。咁但係自從呢個近月係啦，都唔好話近月嘅，近呢月大概係大半個月啦。即係韓國瑜嘅行情不停咁上漲嘅喎，咁就可能即係佢道出咗大家，即係尤其是高雄嘅市民一個心聲，就係要改變、求變。即係連好多評論都話，其實點解佢支持到咁高，唔係話真係大家係個民情，即係唔單止係話對於國民黨嘅轉變啦，即係大家因為唔同意民進黨咁啊，大家又中擺一嘢，又翻去支持國民黨啦。唔淨止咁簡單，就係、是、其實 中 更加多係 中擺呢樣嘢，好似好似話近呢兩次選舉已經唔存在， 唔係好存在嘅，更加即係大家唔好話係國民黨 VS 民進黨呢，喺高雄今次嘅選舉係大家係純粹係獨攬呢個民進黨嘅。咁啊，韓國瑜佢嘅出選，佢講嘅嘢，佢提出拋出嚟嘅一啲政見，又甚至乎佢一啲演講嘅內容，或者佢一啲可能口號啊，一啲金句啊，係刺中咗呢個要害，係嘛，帶出咗大家心聲，所以佢個行情係不停咁上漲。咁我哋都可以見到，其實原本真係嘅喎，你冇諗住話韓國瑜真係可能純粹就係叫做陪跑啊嘛。即係高雄呢啲咁鬼死人， 我又 綠油油嘅地方， 陪跑， 唔即係點都有，即係講得唔好聽啲，即係好話唔好聽啊！艦船都有三分釘，係嘅，即係由即係最其實拉得最近嗰次啊，黃俊英，即係當其時高雄縣高雄市未合併嗰陣時啊，黃俊英對陳菊其實係輸千幾票啫嘛， 係啊，走漏事件啊嘛， 係啦，咁搞到仲要啊黃俊英係恨恨。呢、這個含恨而終嘅，因為佢後屘啊，因為呢個係好似係癌症過身啦。咁啊，呢個當初其實都係好可惜的一件事嘅。咁但係今次有今啊，我哋阿韓總有機會幫我哋啲落敗咗嘅同志啊逆轉喎、 啊， 就有機會係打反敗為勝喎、啊。咁今次我覺得真係有戲睇啦。因為近呢廿幾年，尤其是陳菊自己都做咗十幾年啦。 我咁講啦，即係好多同志喺網上邊講話，今次可能真係翻盤就冇啦。係啊，嗱翻唔翻盤咧，就後話嚟嘅。即係以我認識嘅民進黨咧， 就不會那麼簡單的。 是。 是啦。即是距離1124都還有大半個月啦。 是啊。 有什麼情況都可以發生的。 是。 正如當年的兩顆子彈。 兩顆子彈。 是啦。即是正如那時形勢一片大好。是啊。就被兩粒子彈搞定了。是啊。所以我那集那集其實我都有保留的。 嗯。 不過即係起碼今次咁嘅形勢睇落去，叫有得打先。 嗯， 係啦，叫有得打。 咪即係真係完全好過上次咁樣，完全都真係變咗個盤。 係啱嘅，即係等於嗰個時候你啱啱講緊呢樣啫嘛，即係講緊露營嗰方面，講緊係陳其邁。依家好多民進黨創黨啲元老都出嚟改定韓國瑜，係啦，係啊。跟住原來個理由係咩呢？那個理由原來係。哇！屌乜你陳其邁話出嚟選？屌你乜我喺度兩年啦！屌你乜你都唔嚟拜訪我，你叫我點樣支持你啊？ 即係由你開始即係叫做拋波話想出選呢個高雄市長啦。 咁但係喺阿陳其邁嘅立場嚟講，我真係唔撚使拜訪你嘅喎。我點解要拜訪你啫？ 我哋擺個西瓜， 我擺咗明係瞓喺度出嚟選嘅啦。你我瞓喺度出嚟選，你都要撐我噶嘛？ 我你都要抬我噶嘛？如果你好似抬棺材咁抬， 你都要撐我噶嘛？我點解要嚟拜訪你咧？ 冇撚 訪我，真係冇有因嚟拜訪你。 咁即係又咁照咁講啊，可以話陳其邁都有啲進入咗驕兵模式噶 咯。咁冇㗎，你基本上成個民進黨都會覺得根本上嗰個係佢票倉嚟㗎嘛。 逐水溪以南 嗰個係佢票倉嚟㗎嘛。即係陳菊都講啦，唔好話逐水溪以南，就算逐水溪以北，係啊，喂，上到宜蘭。阿陳菊都話：如果宜蘭民進黨選輸，佢會好冇面啦。 阿現任總統府秘書長陳菊嘅發言， 就係咯。就算逐水雞以北，就算去到宜蘭，佢都講啦。如果民進黨喺宜蘭都選輸嘅話，我成個民進黨都會好冇面啊嘛。 即係佢哋好中意封四圍都係呢個民主聖地嘅宜蘭又係啦，台南又係啦，高雄又係啦，高雄又美麗島啊嘛，係嘛？美麗島雜誌社。 但我咁講啦，其實民進黨今次是一定會守住高雄。你看下高雄現在的負債，經他治下十幾年的負債， 說的是千億計的那個負債。 你真的如果想想其實你想想，其實陳其邁選不選都不是他們最 care 的事，他們最 care 的事就是如果你高雄選輸了，民進黨在高雄全面失勢的時候，到底国民党会翻几多嘢出嚟？你咧喂，你攞个出战壶嚟打我啦，攞工厂嚟等等，攞个工厂嚟打我啦， 用高雄嚟攞翻。 咪就系咯，即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边度走啦？你话？ 不过，但系你咁讲，我又 同埋嗰个利益集团系。是講緊點樣係深入到一個咩程度？ 嗯， 你佢喺嗰度扎根咗十幾年 啊， 係啊，到底有幾多 啲蘇州市？ 係幾多背後有幾多人係共犯啊？係包庇佢 個共犯結構有幾大？ 有幾龐大？ 有根有條根有幾深咁樣？你一路畫撩撩撩撩啊撩啊膨出嚟，哇！吳嘉玲咁撚大抽你老味， 咁就係 咁撚樣嘅。 所以呢樣係佢最擔心嘅嘢。 嗯， 係啦。佢最擔心嘅嘢，但係民進黨係澳部 黨啊， 專家嚟噶嘛， 澳部民主澳部黨 係啦，佢 民主澳部黨 專家嚟啦， 專利嚟嘅，攞撚咗， 即係佢一定唔撚順眼嘅， 係呢個， 所以啲戲只會越嚟越好睇嘅， 明白啱啊。即係不過頭先你提到話即係萬一我哋阿韓總選咗市長啦，咁啊可以落民進黨棚，但係即係又講啲後話先，因為依家。最慘是高雄的好像是九總數是有九席的立委即是地方議席九席立委全上的民進黨全去打的跟住市議會又是民進黨大比數的所以就變了要看今次一來就是韓總算不算到市長呢二來就是韓國瑜的效應可不可以帶動到國民黨可以在高雄搶回就算搶不到完全單獨那個過半那個主導權在市議會裡面最低限度他的議席數可以夾埋親南的一些所謂無黨或者獨立議員過半拿回個議長這樣就有得打了 因為你很多時候即等於說你總統和立法院是要配合，在地方來說就是個市縣市首長和個議會是要配合，若果行總一來拿到市長的，即搶回市長的位置，二來又市會裡面帶動到個選情，哇，那高雄有多少席立委都沒用了，因為你在個市政那裡你可以除了一來看回個負債，二來就可能撩到市府當年發生過啲咩事。民進黨隻手遮天喺高雄啊，連市當年高雄市同縣未合併嗰陣時候，市縣到底發生過啲乜撚嘅事，一次過撩翻曬出嚟，咁就好睇啦，係咪啊？咁所以我真係衷心期待。 我係衷心期待，同埋即係其實都感動嘅。你見下當日嗰個鳳山嗰個大 會，好 ，Nelson 慢慢出相啊，有啲造勢都俾大家望一望當日嘅盛況啦。係 啦， 哇，哇，咩嚟噶？ 咁多隻螞蟻， 好多螞蟻喎，密質質，密質質咁乜撚嘢？ 啊，其實啱嘅，其實到佢睇到呢個畫面震撼嘅， 震撼嘅， 震撼嘅，即係 先睇一睇先，呢張相係咩咧？呢個。前26號嗰晚，韓國瑜喺呢個鳳山地區呢個所謂三山造勢系列活動嘅第一場頭一場，鳳山、江山、岐山，係啦，呢三山咁啊喺鳳山舉行咗第一場嘅造勢大會，咁啊呢個係當晚嘅空拍照片嚟嘅，即係喺高空可能係咪用航拍機影我唔知啦，唔肯定啦，但係就係呢個其實唔係全景嚟嘅，因為有人用咗即係抌上睇咗 Facebook 咧，佢嗰個咩 3D 立體照片，哇係唔單止係呢個係舞台前面嘅嗰一個空地咯，但係講緊係話周邊連埋嗰條綠橋啊，外面啲街啊。都塞滿了人的，都很大範圍，所以你說那晚你說三萬人可能其實真的不知道，即是謙虛一點說三萬人咯，就跟你陳其邁當之前即比起這一場之前號稱自己三萬人的場，這個個人數真的是驚的， 這件事就要請這方面數人數的專家，香港的差所 數可能都是報回過他一貫的，即是對策， 就是全部 對策再加少少， 對策再打七折， 打翻七折咁樣，係啦，啊，咁就不過即係你見到呢張相都好震撼啊！但問題就話有人話係是假的，好似阿海圖法師咁，假的假的。佢話佢哋呢個國民黨澳報到攞呢個之前五月天開演唱會嗰啲相， 五月天喺高雄花蓮演唱會啊嘛，好似仲有張相啊，好似仲有張相 係 啦。系啦， 乜五月天开演唱会？ 五月天演唱会会攞国旗 啊？系咯，仲要攞咁啲人咧，人手一支喎。 咪就系咯，乜五月天嗰时咁爱国噶？ 咪咯，乜之前五月天唔系洪仲丘事件嗰阵时，仲要攞嗰啲佢哋啲歌嚟撐人哋揭开发国防部咁样，乜依家五月天嗰啲咁啊听众咁几时变得咁爱国咁有爱国心噶？ 我喺小巨蛋睇过一场五月天演唱会，系 啊，我见到冇人攞国旗噶， 咪咯， 系啦。 哇！即系乜？而家我哋啲台灣啲後生幾時變得咁愛國噶？嚇、啊！人手支國旗喺現場。 唔係啊！我覺得五月天啲歌迷都好廣泛嘅，你睇下，係咩年紀都有嘅。 係 係啊，上咗年紀都有。 上咗年紀啊，後生仔又有。 果然係五月天，真係果然係天團啊！ 唔係咯，天團啊，可以咁多人啦、啊，仲要攞埋旗，攞曬、啊。 其實係開心嘅，見到呢張相，啊、即係你我哋見啲呢啲畫面，我哋見呢啲畫面唔陌生嘅，我哋唔陌生嘅，即系我哋喺香港又好， 喺北部啦、啊，台灣又好， 系啊，都經常見到呢啲畫面嘅。 即係基本上， 但係你要諗下呢啲畫面竟然喺高雄出現， 南部地區高雄 係啦。哇！你幾何見到高雄有咁 Q 多國旗？ 咁 Q 多國旗同一個場合啊，齊輝喎。 係啊， 即係我講一講我差我講一講我之前個人嘅即係見過嘅啲經歷先嗱，咁啊。之前去台灣咁啊，講緊係今年上半年啦。我自己去咗台灣幾日，咁啊散下心啊，行行啊，玩下食下啦。咁啊，喺自己發覺喺北部地區同喺南部地區真係完全天淵之別。基本上喺高雄，尤其是特別因為我去咗高雄啊，特別是喺高雄，你係除咗可能你咁啱行過一啲公家單位，仲要講緊係國家，即係中央層級嘅部，即係。咁講啦，或者係警，你行除咗行過派出所，行過派出所之外，我都冇幾何見過啲地方係有掛國旗嘅，喺高雄。 即係貫穿場外啦嚇，咁即係連即係我都冇機會路過法院嗰啲，即係基本上淨係得派出所係有國旗掛住嘅啫。有啲直頭國旗都冇嘅，連派出所都冇國旗掛。屌你老味，佢更加唔好講話私人住家無啦啦棟嗰啲國旗啊，或者學校啊咩地方咁啊。你但係你而家即係北部地區唔係啊嘛，北部你除咗可能因為尤其是台北嘅話，你除咗派出所又點都有國旗之外，你點都會行過啲中央機關部會啊嘛，又或者就咁一零一隔離都係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議會啦，你最低限度你起碼都見到有國旗掛插升喺度啊。但係有時可能你喺街又咁啱會見到有啲國旗插喺度，就算喺西門町附近都有好多國旗㗎。 嗯， 介唔死，即係雖然有啲四人周慶轉嗰啲咁嘅撚樣啊，喺度搞埋搞事掛飛旗啦，但係點都有國旗喺度。但係你喺南部地區完全唔係咁嘅回事喎，係嘛？即係但係你今次26號呢一場喺鳳山嘅呢個造勢晚會，一時間無啦啦變撚咗個國旗海。 嗯， 即係。点讲啊？你系嗰种激动啊，即系好系好难得啊！有一次有一样嘢系令到我哋即系跨海都感受到，好想喺置身现场嗰种嗰种冲动啊、兴奋啊、嗰种激昂嘅感觉，嗰种激情啊，即系好难得系有一。即係我睇住攞住部電話睇咗直播，都想哇！即係成日好 high 好興奮。都係雖然當晚都有啲咩嘅，咁譬如好似個背幕咁，佢係韓國瑜同埋阿黃前立法院院長阿黃金平一齊個合照啦。咁啊，當晚咁啱嗰個晚會，咁啊有兩個主持人啦。咁啊，阿蕭漢俊就係高雄地區市農會嗰個唔記得會長同理事長啦。另外嗰個林國正就係呢個市漁會，即係兩大所謂啊呢個。要轉俾人轉型正義嗰啲咁嘅機關嘅，就係呢個農漁會傳統支持呢個中國國民黨嘅嗰啲地方勢力，所謂地方派系嘅頭頭，咁啊，又見到阿黃院長、阿黃前院長出嚟啦。咁然之後，當晚佢兩個主持人仲好好笑嘅喎，除咗嗌韓國瑜當選之外，不停嗌黃金平加油嘅喎。 嗯， 咁即係我哋睇到好似有少少。嗰種啼笑皆非嘅感覺，都唔知道應該係韓國瑜出嚟選咧，定黃金平出嚟選。咁但係你又不能否認嘅，我又覺得又不能否認嘅，因為其實真係今次黃金平係喺呢策劃呢個活動同埋真係七串七力。即係其實講，即係佢雖然好似大家覺得佢好似選咗立法院，尤其是就做埋而家變咗不分區立委之後，真係好似冇乜作為咁樣，冇咗院長做，係嘛？咁但係阿公道伯都總算喺佢嘅家鄉，因為佢係高雄嗰邊人嚟啊嘛，發光發熱，都可以話今次真係 都係 又要仰賴佢 嘅。嗱、雖然政見或者邊個對佢都有啲保留， 不多或多或少點都有啲嘅。 都有啲保留㗎，即係但係個問題都係嗰句 咁啊， 畢竟同志 始終單身， 係啦， 係啦。咁我哋都欣賞 佢。而家都仲係同志啊！ 啱啊！佢冇改披露袍啊！ 係啊，面嗰陣，面嗰陣， 底嗰陣唔知啦。 面嗰陣都仲係同志。 底嗰陣，底嗰陣，佢心裏面諗咩冇人知啊！係 啦， 但係 面嗰陣， 但係我 即係我覺得喺呢個時候 都公佈，公佈冇幾。 即係喺呢個時候，我覺得係真係嘅， 團結啦， 係要團結咯，冇話啲咩分裂嘅本錢， 真係冇分裂本錢啊！就但係。除了呢些少少之外，但系就是更加多的始终都是那种感动咯。你点能即使当晚那些主持咁样嗌到，台下的群众都是一样咁情咁喺度揈旗啊，咁喺度嗌口号啊，好耐已经即系点讲，好似睇有几次的台湾选举好闷，啲造势已经越嚟越闷，越公式化。喺度嗌当选当选就算噶，但系今次又有班好似当年咁哇喺度嗰啲。我哋陸運會嗰啲跑步咯，撥嗰個喇叭咧，台灣咪好興攞嚟選舉造勢馬喺張牆咁喺度響安嘅，好嘈嘅，鬼即係鬼曬咁嘈嘅。哇！今次攞又攞翻出嚟喎，咁又有嗰啲即係啲支持者自己自發啊，咁啊有好多嗰啲，譬如話黃復興黨部又有代表嚟啦，咁啊嗰啲攞啲選舉旗仔自己車埋一支大旗咁喺度揈啦，哇！已經好耐未見過嗰種場面啦，啊出翻曬嚟， 尤其是喺高雄， 係啦。 仲要喺高雄，喺高雄，即係嗰陣時阿楊秋興嗰啲選市長真係好鬼悶噶嘛！你見到呢場，即係連啲國旗都唔多支嘅，即係有啲藍營，即係純粹有啲藍色啊，有啲黨徽咁啲標誌已經叫做好難得咁地啦嘛！哇，屌你個全場都揈國旗喎，真係！假如即係。就算話你話要夾硬屈下，係五月天歌迷攞國旗飛，我唔緊要，有你，即係好難得有啲咁嘅場面。 其實啱嘅，你其實都係要嗰啲人即係。即係 凝聚嗰種， 兜到冇得好兜，攞啲嘢出嚟 醜咯，自暴其醜咯，都笑料嚟嘅。不過即係講到笑料啊，近排即係呢個選戰啦，囂塵甚上啦，係嘛？越打越激烈啦，又有啲笑料喎。呢幾日又可以出另外一張圖啦，我哋睇下啦，都係一單笑料嚟嘅。咁啊，呢個源頭喺邊度嚟呢？咁就係一個都幾多笑料嘅綠營立委嗰度嚟嘅，咁我哋稍等陣啦，因為你要見到文字先至會感受到嗰種有幾好笑嘅。 嗰、那個好似係一個拉嘅對話嚟。 係啦，係一個拉嘅截圖嚟嘅。 係啦， 等等啦。 技術上可能 技術上唔緊要，大家俾啲耐性。 唔緊要嘅，我哋可以講住先。 講住先啦，咁啊， 講嚟講去講咩咧？就係講緊呢條八婆。 八婆 係呢條八 婆，一個姓邱嘅八婆。 係啊， 係啦。咁啊，呢個邱議員啊，咁啊，相信大家對佢都唔陌生噶啦，因為佢喺立法院擔任呢個立委期間都都幾撚出風頭啊！ 大放厥詞， 大放厥詞啊！又爆門好啦，今次呢個爆門八婆邱議員講啲咩咧？ 係啦， 係啦，就喺一個拉嘅群組裏面啦 嚇。 咁啊，同佢啲應該係司儀係同佢同一間學校， 我諗中學校友啦， 中學校友群組啦，或者有啲可能師學弟學妹就同啲學長姐交流嗰啲群組啦，做。阿邱言讲咩啊？开赌场挖石油，开性爱摩天轮，还是直接把台湾送给中国？各位有智慧的学长学姐，冷静思考一下吧。咁睇到呢两句嘅时候，都知道阿邱言又系可能即系临近选举啦。咁啊，大家讲开呢个关于系 又开啲假命题 系啦，一啲叫讲开呢啲时间咁啊，竟然吓。主動咁喺度唱，即係反唱嗰啲學長者喎，即係仲要越講越激動啊！你要教育你啲細路去發達，仲要去賭場啊？嚇！你要你老婆去俾阿韓國瑜瞓翻晚，咁當成係你提供咗工作機會之後嘅報酬咧？嚇！你係咪要呢個城市淨係剩低賭同性愛啊？哇！點解佢最尾呢句有啲咁似嗰啲外台灣啲外家團體嗰啲咁嘅死人一貫不變嗰啲咁嘅對白咁樣嘅？竟然 即係我呢啲都係呢個假命題嘅延伸嚟嘅。 係 係啦， 但係佢呢句又真係好似有點而點講 咧？即係唔係你唔覺得呢啲係不過係露營嘅手法嚟咯？ 係即 係露營嘅手法就係斷章取義、挖眾取寵啊嘛！ 挖眾取寵咯，係咯，即係撩啲嘢出嚟咁啊！但求一石激起千層浪，跟住又話你國民黨點啲阿爸殺豬啊！ 同埋都係嗰句啊嘛，因為你南部一路以嚟都係咁樣噶嘛，人一老就殘，係老就殘就冇思維噶啦嘛。 咁啊係啊，露營啲人老殘都唔係第一日知嘅新聞嚟， 咪就係咯， 都唔係新聞嚟。 唔係點解抌個西瓜出嚟都會贏？ 以為諗住抌個西瓜或者攞只公雞出嚟咁樣都會贏嘅， 都會贏嘅。係啊，係話夠膽死陳水扁可以幫陳志忠站台。 啊，跟住陳志忠仲要跪地氣老豆， 係啦， 氣老豆，氣老豆，係係係係。咁啊，就將話阿韓國瑜之前喺某個婦女會嘅競選場合，咁就話講笑啊，就話若果可以提供到幾多個就業機會嘅100個啊點點點，1000個點點點，10000個直頭講笑話要以身相許陪你瞓一晚。咁但係咧，今日阿韓總亦都喺即係跑行程嘅時間咧，對啲記者話：我做乜要道歉啊？因為阿邱議員即係自己拆咗，仲要係好撚串嘅喎，話咩？我點解要道歉啊？韓國瑜先係應該出嚟道歉，應該俾人譴責嗰個係韓國瑜。點解？因為佢繼續發表呢啲咁嘅兩性壓霸啲大，即係又係不外乎都係話人哋殺豬，即使佢冇搬殺豬啊壓霸呢啲字出嚟講佢，咁就係話佢應該要俾人譴責，就最咩又係父權，即係好似香港啲女權撚咁樣咧嚇，又搬曬呢啲咁嘅字眼出嚟，就諗住就係可以成為眾矢之的㗎啦。咁然後。其實韓國瑜的意思就是說 你提供了咁多就業機會，我家要好好報答你啦。仲夜晚同你飲下茶，傾下偈，咁樣多謝你。呢、這個所謂以身相許就係佢呢個市長， 同埋佢分清楚先， 身段 即係分清楚先。我覺得係嗱，可能韓總真係咁樣講過， 唔係佢係有咁講，但係佢意思就 佢有咁樣講過。你亦都你亦可以咁樣解讀， 係啦，你可以用係啦， 你可以 咩人咪諗咩嘢咯？係 啦，即係你個人咧個腦咧諗咧，即係唔諗嗰啲嘢咧，你講唔出嗰啲嘢嘅， 咪咯。咩人想咩嘢好 大，即係你個人思想污穢咧，啲嘢都特別污穢嘅。 我睇佢個死人八婆咧，都唔方乾淨得去邊？ 真係好老實嗰句，你韓總可能真係講過呢啲説話， 斷章取義咯， 係啦，講過呢啲説話，咁你冇可能當任何一個候選人講嘅説話就係佢嘅政綱啊嘛？ 即係唔通係咪先？即係個候選人講粗口，咁佢政綱就係粗口教育，教育受過粗口， 咪就係咯。喂，咁譬如好老實嗰句，喂。假如他日我出嚟選嘅，我喺呢個做節目嘅任何一個言論都會唔會係我嘅政綱 咧？你話屌你老母都係政綱咧？ 咪係咯， 即係變咗政綱要變咗印住屌你老母四個字啦。 係啦，即係冇可能將一個候選人 講我嘅任何 講 我任何 一句話嘅言論都當成佢嘅政綱， 將佢無限延伸就話發大講就話呢個係佢嘅政綱啦。咁所以大家就唔應該投俾佢啦。 係啦，所以我覺得就但係啱嘅。其实他这些说话呢不是一啲用都冇用冇嘅，系啊，佢有用嘅，对啲脑残嘅人就 对啲脑残有用咯。唔系，对于我哋都有用嘅，又认清咗佢到底脑 唔系呢个不嬲都系噶啦，不嬲都系噶啦，即系一路脑就残，系啊，没有一个民进党是无辜的，我成日都咁讲嘅。 呢个真系真嚟嘅吓， 系啊。喂，连个国家元首去到中烈节都可以烫口水嘅，吴家富贵，屌你妈啲不知所谓嘅捻人， 一面不屑咁样扭， 咪就 系 咯， 开块面咁样， 咪就系咯。你话佢唔系烫口水咩？你点样讲佢唔系都好，我都觉得佢系嘅。 冇得讲嘅， 我都觉得佢系。 即系等于你一提人一怒，我觉得系老豆残咁样，一样嘅啫，道理一样， 道理一样， 系啦。 系 好啦，咁就笑料又嚟到呢度啦。咁啊，嚟紧应该可能仲有更加多唔同嘅笑料。 系啊， 咁啊，所以呢大半个月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系啊， 不过我都系嗰句，希望咧，我哋阿韩总啊，同埋其他我党嘅候选人，可以喺呢个十一月廿四号党庆嘅嗰晚，为中国国民党124周年党庆啊，送上一份大礼。 嗯， 我咁衷心期待住， 系嘛。 咁啊，希望我嘅愿望可以实现啦。我亦相信呢个都系大家嘅愿望嚟嘅。 系一定会实现嘅。 系啦， 好，争在系。 爭 在贏幾多嘅啫， 贏幾多， 爭在贏幾多嘅啫。 好，係啦，好，咁我哋就衝，我哋就拭目以待。 好， 好，咁我哋第二節又差唔多啦。咁我第三節翻嚟再同大家傾多陣。好，第三。